忘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啊。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昨天，为了寻找歌唱北京歌曲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十几名著名词曲家共同前往通州采风，请听报道。 看桥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当时 观赏通州三庙一塔，古色古香的建筑，乘坐游船感受古老的大运河文化，走进城市副中心规划展厅，见证北京的发展变化。这途中，作曲家朱连杰不禁哼起了旋律。朱连杰感慨地说， 三教合一的这个庙，历史的积淀对我冲击比较深，他看到北京发展到今天，那肯定是挺了不起的。当时我的脑海里反映出，如果能从古代的角度跟词家有幸合作，能写一首歌曲，我觉得会很好。 据了解，本次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以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为主题，启动两个月以来，已经收到社会投出的词曲作品达到1200多件。曾经谱曲想唱就唱的作曲家陈超便拿出了他的新作《你我的北京》。 这首歌纯是一个人对一个城市的感情，北京是什么，我从这儿开始想起来，我北京是你情感维系的地方，那跟一个家庭对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的北京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找我各种朋友，有土生土长北京人，也有这种北漂，我们一块聊，我觉得这一特别有情怀的事儿。 采访过程中，他热情地弹奏起了这曲新作。北京活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呢，就是希望全体社会成员能够积极的参与，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可能就是我们时代共同的经历，每个人对时代的感悟和旋律呢，也可能成为我们时代共同的旋律。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影视政策解读发布会昨天举行。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胡东表示，在2到3年时间内，北京将实现农村地区乡镇影院全覆盖，城六区市民出行1公里就能进影院观影。在2020年末，实现全市的影院达到300家，平均每7万人一家影院，银幕争取达到2200块左右，平均10000人一块银幕。华夏安乐、万佑引力、完美微秀、猫眼等5家电影公司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宣布推出 ART 文艺片计划，各方将联合投入1亿流动资金，运用3到5年的时间制作10到15部文艺片作品，以全产业链的资源扶持有才华的青年导演，携手打造国产文艺片新浪潮。发布会上还发布了第一季片单，包括李瑞俊导演、杨子姗和尹昉主演的《路过未来》，滕丛丛导演、姚晨、李九霄主演及袁弘特别出演的《送我上青云》，以及刘浩导演、宋佳和朱亚文主演的《诗人》。三部影片都已经拍摄完成，其中《路过未来》入围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将于5月17号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中央芭蕾舞团2018芭蕾之春演出季将在本月23号到25号上演原创童话芭蕾舞剧《九色鹿》，观众将在天桥剧场欣赏到这部中巴首次专为儿童群体打造的舞剧。这部剧讲述了一个感恩守信的故事，核心意义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仁善的追求，对神圣人格的塑造。

因为今天呢，川静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很多人的厨房， 嗯，对， 痛点 都会遇到问题，对， 痛点，这个痛点到底是什么？ 其实就是厨房，就是我们居家过日子，当然厨房也有大有小了，可是呢，那我们。嗯，可能最初的热情很膨胀的时候，我们就会买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嗯，什么一次性的能够切出苹果很多瓣那种刀具啊，然后成套的铜锅呀，等等等等，就是从奢华的到是那种小零配件，可能买出很多抽屉出来，然后后来就发现，其实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他们就逐渐的被冷却了，就被放置了。所以今天我们聊一聊，就是怎么在居家这个生活里面，这厨房里面能节省空间，然后能让你做饭的时候能最有效率，做出最好最美味的东西，但同时呢，你这些有些东西该省的则省，而有些东西呢，可能你需要该注意，比如说更换一些更好的设备。嗯，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川静刚才的话，就是说你们都以为你们会在厨房里面大展厨艺，用很多的东西，其实不然。 对， 大展厨艺的时候你也用不着那些东西， 要用减法。 好了，之前我们在不是在厨房，是在卧室那个空间，跟大家讲过很多啊，衣柜的收纳呀，我们要做减法，我们要断舍离。其实，在厨房，今天我们要教大家断舍离啊，那些初进入厨房开始打理厨房所拥有热情的时候攒下的那些东西，很多时候要不然真的是用不上，纯是好看，要不然就是我们没用对。 也有可能，就可能还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用的概率不高，就是可能你可能一新鲜一劲儿过去了以后就把它忘了，然后等再发现的时候，有可能哪天清扫的时候才发现，哎，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哎，怎么用来着？ 对， 完全忘了， 会有这种情况。 而且我觉得还是那样，就是你用，既然你平时用它的频次太低，或甚至一两年你都没有用到它，那跟衣服的原理是一样啊，那说明你真的有可能， 对，就其实跟它没什么太多的亲近的可能，就可以考虑就是断舍离了。 哎，这是处理掉，然后呢，送给像川静这样非常热爱厨艺的朋友，我相信你们周围也会有这样的朋友。然后有人说这个今天我们的第一张图片，说这个厨房边上就是餐桌，看着好温馨啊。今天的酒图都很温馨，我觉得。 对，好多都是日系的哈，感觉。对，也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些，就是收纳起来比较利落，而且其实也很有生活味道的这样的厨房图片。 更重要的是，他们这九张图片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其实整个的这个摆设都很紧凑，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很好的给我们示范了小厨房 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说厨房本身就特别大，你也不至于把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堆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个视线里面。所以今天呢，川静很贴心给大家带来了小厨房的收纳图片，也很温馨的图片，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呢，你对于厨房里边到底应该添置些什么， 对，有没有困惑，大家也可以留言。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经验，也可以回应留言。 刚才川静就给我推荐了好多的经验，待会儿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要讲一讲在厨房里面怎么样可以买到很实用的东西，有一些东西真的不太需要买了，也可以省下钱来。另外呢，就是小厨房里面的这个收纳也会有一些方法教给大家。今天跟我们互动和看图的方式都是在微博上面，微博非常简单，直接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看到有一条直播帖，我写了今天周四餐厨空间这一条，下方大家可以看图和留言。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有朋友说了，真的是像川静微博里发的那样，给厨房置办的东西不少，用上的的确不多，很多都闲置了。一个是闲下来呢还费事，很难打理，二是觉得好像也没必要用。难打理真的也是大家的痛点。 对，好像又不舍得扔，好像当初买那些还是很热情的，然后 也很贵啊。 对，也是一种生活印记，还不好心去把它扔掉，但是留下来可能是天长日久的也 也自己预估到可能用它的概率不高， 嗯， 这种就，所以如果说你正好是刚刚在装修，或者说哎，刚刚搬到一个新家，开始准备收拾你的厨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从长计议，理清楚你的思路，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聊天的这么一个前提吧。就是说、 哎、给大家理清思路。 对， 而很多人说、嗯、啊，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搬家的可能性啊，短期内那也没有关系。嗯、 对，我们可以聊聊你现在的一些困惑，是不是包括就是如果东西很多的话，看看怎么收纳，或者说怎么调配， 哪些需要断舍离掉。 对对、 哎、我们给大家拉一个清单。 对，尤其是那些可能看上去很花哨但真的不好用的，我觉得这还有别于就是说那个放置可能搁忘了那种，就是说它就是不好用。那 我之前也买过，就是很多年前也会对这种东西产生好奇心，说哎，就是它就能怎么能把那个柠檬皮削成跟花儿一样啊，就那种就是橙子皮啊，就是哎觉得好，可能它会比我用普通的刀好用吧，就挺好奇的嘛，就买了。买了以后发现不好用，就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索性扔掉嘛，那没办法。嗯， 那可以送给厨师朋友。 不，它真的不好用，就没有办法送人。 其实厨师朋友给我们雕出来那些花儿，也不是用那样的一个工具的。 对，甚至事实上，后来我就是越来经验越多以后，我就发现，你与其花了很多零散的钱买这些没用的东西，不如把那些钱攒下来买一把好用的刀。对，其实这是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可能就是这个不是说错对错的问题，就是在大家没有经验或者经验比较少的时候，都会被这种新鲜的东西事物所吸引， 外形而且是， 对，然后而且可能会觉得那商家就会说啊，用这个很简单，一刀子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对吧？但事实上对，不好用，很多都不好用。 对，实际上很多刀都没有出我想要的那个结果。 对、嗯、 然后还放在那儿， 嗯， 然后沾了灰，就很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 嗯、 很难打理。 对，它也很占空间嘛。事实上大多数厨房即使再大的面积，其实也耗不起这么多零散的东西去占用空间。 嗯， 嗯，还有微博上面的朋友说，哎呀，这样的厨房我是第一次见，是不是因为觉得太紧凑？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因为图片嘛，它要展现的其实是 怎么说呢，就是比方说你们家厨房如果是有三面墙的话、 嗯、 一面是门，三面墙的话、 嗯、 那图片它可能最多给你展示两面、 嗯、 啊，一个直角一个拐角、 嗯、 所以呢我觉得拍照的人他有时候也会刻意的把更多的锅呀什么的、 嗯、 都堆在空间里， 更多的信息量让你看到。其实这就是说你看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了。如果你家就特别喜欢那种不管是哪儿哪儿都是四白落地呀、啊、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多余东西都放柜子里，这样也可以。其实不为过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其实放那九张图只是因为其实它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能看到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其实那个直觉也能感觉就是生活气息很浓。 哎，最近我看到有就是一个关于妈妈带小朋友的一个明星真人秀吧、 嗯、 很多人就在吐槽有的假明星的家里、 嗯、 就说这厨房这么干净、 嗯、 什么都没有，这一看就不在这儿住。然后果不其然人家就是哎新买的一个房子、 嗯、 然后另外一家呢就是虽然说有点乱，但很多的网友看完了以后就说哎，这才是家嘛、 嗯、 这一看就是他们也经常在家开火、 嗯、 也经常是要在这个空间里面来、 嗯、 生活、 嗯、对， 还是这个生活的气息。未来海洋说爱生活爱厨房不爱做饭，这一点咱俩挺像的。我也爱生活、 嗯、爱请朋友来自己家做饭是吧？ 不要揭穿我这、 哎、 对，我也爱生活爱厨房、嗯、爱看别人做饭、 这是考验，这是考验友谊的时候。 对，友谊的小船能不能翻、 嗯、 能不能平安的行驶，就看愿不愿意来我家做饭。 对， 嗯，而且呢你看这个我这能不能来家里做饭啊，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厨房先打理的适合让朋友来做饭、 嗯， 对吧，很趁手、 嗯、 有些东西你真的是又回到说这九张图片当中有一些大家看起来有点凌乱、 嗯、 或者说哎，为什么要把这些锅碗瓢盆这些调料瓶全都放在外面、 嗯、 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每天做饭， 嗯，就需要能迅速拿到它。 你不太需要把它塞到柜子。 对，另外就是我大家可以那个跳转一下看那个链接那个那篇文章，其实那篇文章跟今天聊天的主题和大致内容更贴近。除了酒图以外的信息比较直观以外，那个文章也可以看看。 好，哎，这个文章也是川静非常从这个茶十五味的主理人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做的一些建议。 对，建议和分享吧，算是。 你们都好厉害啊，我刚说完那个综艺节目，你们居然就知道是超人妈妈，还说是贾静雯的家。好了好了，你们果然跟我的喜好呀品味啊都很接近啊。还有人说这个清单的第一项啊必须是一个爱收拾、爱厨房、爱烹饪的伴侣。 哦，原来是伴侣。 哦，对，你们这伴侣的要求好高啊，你们果然是爱生活、爱厨房、不爱做饭也不爱收拾，就希望有一个人来帮你收拾。还有就是这个有人说烤箱就没用几次。 烤箱应该多利用，其实烤箱是可以分散你那个，就是如果说你比较紧张，然后一次要招待几个朋友，两个灶台两就是那个两个火眼其实是无法完全顾及到的那个上菜的快速的效率，那烤箱就可以帮你分担。 哎，对，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讲了好几次的烤箱的使用，文字为什么你还没有用起来？像我这么懒的人，我现在都已经弃微波炉转烤箱了，因为我觉得烤箱真的 更 好一些， 对，更健康也。 这可以用的地方真的很多，我们用起来好不好？然后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搜乐享生活四个字，听一下我们过往的讲烤箱的用处的，包括一些简易菜单，烤箱简易菜单的节目。 对啊， 听一下，我觉得可能会对你有启发。然后还有人说买了高级多功能锅，但是呢，基本就还是用那个就普通的锅了。高级多功能锅 都有什么功能啊？ 对啊，都有什么功能啊？就这么高级，这么多功能。好，还有我们的今天大家对于厨房真的有很多的话要说，说似乎一般不会做饭的人呢，都会把厨房弄得很乱，所有的工具都要用上，结果什么都没做成。这一点跟川静刚才跟我说的有一点很像，他说其实大厨啊并不太需要很多调料， 就是一把刀，然后几个那个案板分开来处理熟食鱼鲜和蔬菜的，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几个不同功能的锅就好了。 然后 其实 简单调料， 对，调料不需要太多，除非就是说他这个做的这个菜肴里面有非常独特的那个味道，他需要自己调配。就比如说我可能会调配一些酱汁啊，他是自己去，不是说去放在厨房里面的那种。所以其实今天本来是想跟大家分享说怎么去繁为简，让你的厨房更简化。当然可能那个配那个图可能会给大家一些误解啊，就是说一定 厨房要摆满，这东西很 多。对，但是摆满其实是那个图，再回到那九张图里面，我你看其实拆分嘛，就是比如说他们家可能会有几只锅呀，然后会有几个调味品的料理罐啊，我觉得这都还好。我刚才主要强调的是不要让，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太多的购买那些就是花里胡哨的东西。对，并不是说大家不要买锅具，不要买调味瓶之类的。对，这还是有区别的。 好，还有朋友说了，我喜欢做饭，都不喜欢前奏和收拾。你只喜欢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汇在一起的那个成就感，是吧？ 对，那你可以找一个伴侣，就是他能负责前两项， 前奏和收拾。好，这，哎，我周围真的是有这样的很完美的搭配，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做，另外的就是，而且是男生特别喜欢做，女生。他觉得我去收拾一下，洗个碗啊，就是把这个厨房再捯饬成原来的这个样子啊，他很这个事情他很乐意，很满足感。那很好了，你们双方各自满足各自的需求， 对， 哎，心里也不会觉得反感，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说对方也不爱洗碗，你也不爱洗碗，然后你强行非要让对方洗。还是买个洗碗机比较实际。还有人说我刚才提议啊，去朋友家做饭这个主意不错，说我把这主意拿走了，尽情的取用吧。不是，我不是去朋友家做，我去朋友家我也做不出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家厨房最大的利用可能就是让朋友到家里来做饭，

调料，我这调料我都摆哪儿、才比较顺手可以拿到、都可以问问川静，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们周四餐厨空间这一条微博下方可以直接留言。好了，拉清单。 其实清单很简单，就是第一就是你要买一把特别好用的刀，对，主厨刀或者是什么刀。如果说你还需要什么水果刀的话，当然可以添置，但是刀具是清单的排行的首位，而且也是需要你尽可能尽力而为的买好用的好的刀具。 这一点真的是会做饭的人的共通的要求、又说回到邀请朋友到我们家来做饭的事儿。就是有一个朋友到我们家做饭来第二回的时候 崩溃了，是吗？ 对，就说我现在就去某宝给你下一套刀具，但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刀它也不可以邮寄嘛，所以他给我下了一套这个陶瓷刀，我推荐给大家也很好用。 对，陶瓷刀好用， 真的很好用， 就是尤其是比如说爱氧化的什么藕啊什么的土豆之类的，就是用陶瓷刀它那个氧化面就很小，就很那什么， 因为我以前不做饭了，所以就是买的是宜家里面一套，就是看起来 宜家那超难用。 对，然后呢，就是朋友到家里来做饭，就是切菜啊，我看他哪叫切叫割，然后还没有那藕还没有断。 对，而且这样的刀对食材的损伤，事实上最后损害的是你菜的味道。就是用这种就是相当于锯一样的方式去把菜锯断的，那菜一定不会好吃。 对，最后就是选了，其实你看这个刀具也不需要太多，我看他给我选的这套陶瓷刀大概主要的刀就是三个还包括一个就是小一点 的 可以水果的这个刀，然后再一个刨皮儿的就完了。我觉得挺实用的。 就是刀具少而精，然后选尽可能选好的，把大量的资金都融向刀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案板，案板至少是三块吧，一块是你就熟食处理熟食的，然后一块是处理鱼生和肉的，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处理蔬菜的。为什么说三块，就是味道不要混在一起，然后那个生熟分开也是为了干净。对，如果你还可以再延展的话，比如说你平时做一些烘焙料理的话，面点的话，再预备面点的案板。 那这个包括熟食，然后生鲜，还有蔬菜，不同的你会有材质上面的建议吗？ 最好都是就是天然材质的， 木板， 对，木质的，然后当然如果说尤其是肉这个，如果你说你想洗得更那个干净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那种硬塑料的，就是一定是那种它上面有标志，就是那种环保一起的，就是说软塑料和硬塑料它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刀拉过去以后，它那个硬塑料它不会，首先它不会伤刀，它虽然是硬的但它不伤刀，反而那个软的伤刀，二就是它留下了划痕，如果过深的话，那些有些脏东西很难去除掉。然后那个天然的木板材，如果说划痕过多的话，你就建议可以拿砂纸可以打，就像其实护理刀具一样，就是刀具呢就是在那个底石上磨一下嘛，然后那个案板也是需要经常护理。 需要用砂纸给它处理一下，不然上面全都是刀痕。 对，刀痕它容易渍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在里面。 毕竟是要进嘴 的 东西还是安全卫生是第一位的。至少要准备三个分类的案板。这是第二步要给大家的建议。 对，第三个其实就是锅具。虽然对，刚才盖楼盖好偏了，也是因为我问就是那个。 这锅太多。 微博上那几个文字可能给大家了一个误导，就是说以为我提倡是成套的锅具，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平底的大平底的煎锅，你选择一款最好的铸铁材质的，然后品质比较好的那种抗耐磨，然后分量比较重的，一般都相对来讲就是质量比较好吧。底子一定要厚一点的锅。然后比如说你再准备一个能炖汤的锅，对吧，再准备一个中式的炒锅，其实至少这就是三个锅了。如果你早上经常做早点的话，喝牛奶什么，再准备一个小奶锅，甚至这个奶锅还可以熬果酱，这就是四个锅了。 对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你可以展开你经常你会去列单子，就回忆你家人就是经常吃的一些菜，品类，然后就按这个去选锅，不要一上来就选成套，那个反而是错的。 嗯， 就事实上成套可能你最后发现只有一个锅你会 经常用， 对对，另外几个锅你都闲置了。嗯，因为那种成套锅事实上是给那种就那种大餐厅，然后很多它不同的锅具，可能最小号的要锅它就是熬那个酱汁的，对，它很多是尤其是西式料理会用到成套的那种。 哎， 但居家咱们普通人过日子就不需要那样。 嗯，说到小奶锅，我也觉得就是如果家里面是有宝宝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你可能需要 买一个雪平锅什么的，就可以用了，就不需要买那么一大套，就是只不过是口径不一样而已的那种，就觉得很太奢侈了，就没必要的浪费嘛。 对，很多人觉得我买什么都买成套的，一定是对的，总会啊，它设计成套的，一定是有它的原理的啊，怎么样怎么样？但实际上呢， 它的原理根本不是给你的 啊，对，它的原理在你这儿不太好用，可能设计者他确实需要，或者他设计给厨师这一个级别的，确实是需要啊。我们说到这个陶瓷刀，有人问我陶瓷刀掉在地上会摔碎吗？ 会。 我没有掉过，为什么会掉在地上？好可怕！你说的， 嗯，真的会，而且那个，嗯，比如说，因为它陶瓷嘛，还是比较脆的，然后如果硬碰硬的话，它还会折断，嗯， 哦， 所以陶瓷刀不要去切什么南瓜的那种比较硬的东西，嗯， 哦，而且也不能砍，好像之前我买的时候，卖家特别提醒了我，就是你别跟其他的一些砍刀一样，你就处理一些很硬的骨头呀什么的，这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陶瓷刀真的好用， 切菜切就是鱼，就是没有骨头的情况下切鱼肉切那种肉还是可以的。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也再回答一下大家关于这个案板的问题好不好。有人说案板听说需要3个月就更换一次新的是吗？ 嗯，看什么材质。嗯，事实上如果经常打理的话不需要，就如果是木质的话，就是还是你清洁完，每次用完都清洁，清洁完了以后就晾干，千万不要给它就是放在一个特别保湿的地方，那它们肯定会容易马上变质，木板嘛都容易起霉的，如果真的起霉就赶紧换掉。 好，如果木质的这个案板有霉点了就赶紧把它 换掉、 但是他也说了这个木质的案板容易有木质的这个沫沫 啊，刚才就说就是要用 砂纸 打 去处理一下，但是不是它只要没起霉你就不要把它 随意的那个什么， 对，其实就是不是3个月换一次新的，去护理一下，你得经常的护理它一下。然后呢还有人说，嘉宾说的太好了，当初买的锅就是成套的，结果只总用一个。 就是这样，生活经验告诉了我， 对， 然后我就传达给你们。 我没有那么多的实战经验，但是我看别人，我也发现他们家也就老用那一个锅。好，然后还有人说，记得小时候奶奶家有2个案板，一个是做面食用的，另一个呢是正反面都用。正面就切菜，反面呢就是剁肉。其实我觉得好像这样也可以吧， 但不容易分清楚吧。反正如果我的话，我就会懵了，就是不知道那是正面那啥。 这一点我们家也是这样，因为我就是做的不太多嘛，但是朋友来我会告诉他分，因为我们家那个案板有一面它是有那个凹下去的一边，你知道吧，然后它另外一边就没有，就是全部都是平滑的。 那凹下你知道那是干嘛的吗？就是切东西比如说有汤汁什么的就不会流到地上。 所以我是让他用那边，我说那边就是我切肉啊， 那是正面，亲爱的，然后反过来那肯定是背面。 那反面我切蔬菜可以吗？ 也可以。 对，完了就又暴露一个完全没有生活经验的。 就是其实理论上讲我觉得也可以，如果就是你就是想就是节省案板，但是最好还是3个。最好还是3个。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会遇到，我可能比较较真嘛，我会遇到比如说我切完这个生菜然后我就准备是凉拌的对吧，或者说我切完这个生菜我可能过水焯一下我就去干嘛干别的去了，就它可能还是跟肉味可能会混。 好，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做饭的话要尽量的分开。 3块吧，多一块也不会觉得太占地方，都立着放。 对，像我这样的就 就还是正反面吧，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奶奶家也是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嗯、就是奶奶也是很有生活经验的。嗯 还有人说这个因为之前我聊智能家居的时候呢跟大家聊过，就是我准备把我们的家装成一个很智能的，就是有很多声控啊什么的、嗯、然后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个抽烟机和这个炉子的配套、 嗯、 啊它这但是现在技术是可以做到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最后放弃了这个，不是因为现在技术不好，或者是说我只是单纯的觉得我的利用率低。哎，大家就会来想象一下、 嗯、 我利用率低，我就没有必要花高价钱去给他置换一个、这么智能的。如果是你们家会经常做饭的话、这个我还是推荐给大家的，因为它是根据你的这个起的烟的大小，它的抽烟机就自己就调换了这个抽力。 对、现在还有那种集成灶，就是跟西方学，就是它比较先进、它就还没有经过人的那个呼吸，就是它已经就是直接它那个吸孔、 平面 对平面的就被吸走了。就其实那个也挺好的。 哎、所以现在智能呢也已经很，但是还就跟刚才我们说的，你的锅不需要成套买。我个人觉得既然我已经评判了、这个部分是我不需要的，好，那我就要把它断舍离摘除掉。所以呢就有朋友说啊，想听听这个智能装修的专题。好了，等我真实的有了使用的体验，我们再专门的找一期跟大家聊一聊智能的家装现在到底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到什么地步了。好，这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砧板的部分了，案板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接着拉清单。 对，锅刚才其实也大概其实说了一下、 对，锅说完了、 对，然后其实最后一样就更简单，就是炒勺。对，然后对，但是 到底需要几个勺子？ 但是建议大家一定买木质的，而且没有上面不涂漆的木质的。对，这个炒勺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咱们中式的快炒里很多就是油温都在189这样的，或者甚至200度的油温。如果你买的是那种塑料的，对吧，就很糟心啊、你就永远会担心它有问题。对，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没有涂过漆的 木质 的铲勺。 那这个会跟锅一样大家也买很多挂在那儿吗？ 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经常料理的人，然后可能一次你需要做四五个菜，那可能你需要至少两个吧，两三把。对，因为你可能不同的菜嘛，你需要不同的翻炒之类的，这个看你日常的需要和用的频次了。 好，那接下来呢，这是大面上的清单我们拉完了。 对，这是最梗概的一个清单。如果说你把这些都明白我说的这个概念是它一个系统化的逻辑的话，那你比如说我们还有有一些家庭他就是很喜欢做西式甜品，那他再增加西式甜品的那个厨具就好。对，那还有一些家庭他可能喜欢做日餐，那他可能就增加一把做鱼生的刀，就切鱼生的刀，对吧？那有的家庭它不一样，就是你，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一个基本概况之后，你附加的一些都是你按照你家庭的习惯去增加的。 好，刚才这个大的梗概的清单我们已经拉完了。虽然说大家刚才上半段呢对于这个收纳有点好奇，好像貌似有点偏离了我们的主题，但其实下半段我也想跟大家说说收纳。因为很多的东西大家会好奇说，我锅买了成套的，我用的不多，就是因为我得给它放在柜子里。我想不起来我有，所以呢我有一个锅老放在面上。可能就坐在那个就是灶上，对吧？所以我就是老每天就会用它。那所以我们要提高它的利用率。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要把很多的东西或者是 常用的东西摆出来， 摆在面上。或者刚才那个大的清单里面没有多少东西，我至少都可以放在面上。那放在面上呢又不希望它很凌乱的情况下，就还是有点收纳的建议需要给到大家。 我觉得比较好用，刚才节目开始之前也跟江夏一起聊，就说多孔板，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很多小孔那种板子，然后你在淘宝上或者在哪儿一查就能查到 多孔板。 对，多孔板。然后对，就是可以放在你餐厨的某一个墙面上，对，大小你依据自己家设计，然后钉在墙上就很好用，它可以挂很多，就刚才咱们说的什么锅具啊、铲勺呀、案板都可以挂，都可以上墙。